东呢是1923年出生的，今年已经95岁了，一生养育了六个子女，妈妈呢是第五个孩子，嫁得远。在我的记忆里啊，好像也只有几次回过老家，妈妈一直很内疚，没能在外公身边照顾她。不过呢，值得庆幸的是外公的身体一直很好，耳不聋眼不花，90多岁的高龄呢还能下地干农活，这要是在城市估计下个楼都困难了。 你这么一说呀，还真是的，都称百岁老人为七姨，意思是饮食生活都需要儿女来照养的年纪了。那像您外公这样的呀，到了95岁的高龄，不仅能自己照料自己，还能干农活，真是不简单。由此可见，这身体的健康不仅关乎着个人的幸福指数，同时也是责任的体现。所以呢，现在请不要忽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，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生命的质量。 那今天呢，来自于大洋彼岸的野生海参，您一定要了解一下，一盒是200克40多头左右的一级品的野生海参，商超统一售价是1999块钱。那本档活动呢，大家打进4007106110840071061108，订购一盒直接送两盒，也就是说原价5997块钱的三盒野生海参，现在一共只要1999块钱，而且还有一只价值298块钱的海参焖烧杯和一床价值680块钱的水洗棉的夏凉被都是免费赠送的。活动只有5分钟，热线是40071061108 40071061108。 3761的朋友订购了两套，说这年纪大了好多东西都要忌口，那海参脂肪低营养高，味道特别鲜，而且呢还没有骨头，我和老伴儿都爱吃，所以说听说今天啊厂家有补贴，那订购3盒就能吃上小一年，肯定划算呀。 当然啊，各位现在打进4007106110840071061108，订购3盒一年装，不过才1999块钱。那请朋友吃顿像样的酒席，肯定是1000多块钱要花的。那爱人买个名牌包包也得1000多块钱。那孩子报个兴趣班，那就不是1-2千块钱的事儿了。所以趁着今天厂家有补贴，拨打4007106110840071061108，花1999块钱，原本是买一盒，现在是买一盒送2盒，能买到3盒一年的野生海参回家，所以您听到就千万别错过了。40071061108，40071061108，原价5997块钱的3盒鲜芋仙的野生海参，现在只要1999块钱，还有焖烧杯，还有夏凉被，全部都是免费赠送的。加油拨打电话了，是40071061108，40071061108。 投胎一点，哎哎，对，笑一下，好。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，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，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。 大爷，买这么多东西啊，我帮您拎上去吧。 您放心，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。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，一句话，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。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，您准备好了吗？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不一样的视角，不寻常的厚度。每天中午12:30到1点，读史有学问，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，点亮历史的天空。